汪 汪 翁 翁 旺 旺 瓮 瓮 筐 筐 空 空 矿 矿 空 空 荒 荒 轰 轰 黄 黄 红 红 晃 晃 哄 哄 晃 晃 哄 哄 光 光 公 公 广 广 拱 拱 逛 逛 共 共 装 装 中 中 撞 撞 重 重 窗 窗 冲 冲 床 床 虫 虫 闯 闯 宠 宠 创 创 冲 冲